锵三人行，作为主持人啊，我先得跟这个广大球迷观众这个表示个歉意啊，今天我是说不上话了。这个作为一个主持人， 对对对， 是吧？我有着严重的这个缺陷，比如说对于这个足球运动啊，我是基本不看，而且特别不懂，尤其是 还得装呢。啊， 对对对，今天索性不装了嘛。啊，尤其是对这个最近中国队被淘汰的这样的主旋律的这个话题，我居然无知无觉， 你不知道啊？啊？这举国上下都为之震动的东西你都不知道。 对对，我不关心，所以我没他们那么烦嘛，对吧？哎，但是呢他们说了，说这话题现在大家伙都得聊啊，都得看呢。 当然了， 所以三人行要不说就是有好处嘛，必有我师啊。我们这儿虽然我不说话了，你们俩是大大的球迷， 对， 是吧？连天的追看，这中国队被淘汰啊，什么欧洲杯啊，是吧？咱们两位老师，所以今天你们俩主讲，我来听，我能做的就是换一个花衬衫抢抢镜，这就是这个。哎，聊聊吧，中国队被淘汰了，你们。 我跟你说，那天中国队啊，对伊拉克的时候那一场啊，就是我基本上也没多大兴趣看，因为你大概其实大家心里 伊拉克那场还看啊，那他真是蛮忠心的了。很多人就卡塔尔那场以后 就算了，对， 就算了。 其实是剩下的机会是个理论上的机会，就中国队踢到那一场呢，其实是理论上还能出现，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也就算了，就看，反正我也不是很专心看，我就偶尔跳着看，但看到最后，就是发现这个场上出现了很奇妙的景象。哦，这个很多人就说当时的观众啊是怎么样？这观众平常比如说喊是中国队加油，对不对？结果那天喊的是中国队解散，中国队解散。而且呢，这回呢，中国队输了之后啊，输的是垮的好像很彻底，就好像你觉得全国上下所有球迷、所有媒体都只谈论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中国队怎么让他完蛋，就让他置诸死地而后生，就干脆整个东西推倒要重来了。 解散中国足协，网上大量的， 没错，中国足协真是要解散。 我有个朋友跑来跟我说，他说毛主席不是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制嘛？但其实这些年我们发展体育运动还有一个，除了增强人民体制以外，还有一个谁都明白，就要发怎么来说，就发扬祖国荣誉嘛， 对 不对？为国争光，对不对？国旗是， 所以体育嘛， 如果说这发展体育运动是为国争光的话，我那朋友说中国不仅是足协了，足球就废了，别踢了。就是说你要是靠中国足球 来争光， 来增加我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绪的话，那他对我们的民族主义的这个打击太大了。 我跟你说， 你简直是不能理解。 那只能激发我们的仇恨。 不，对中国队的仇恨。 是 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看有一件事情就我们一直搞不懂，就你过去呢，很多老外就说中国体育界不是最近几年很厉害吗？中国运动项目， 对对对，那 各个地方，今年奥运会有可能这个金牌数会超过美国嘛？很多人就说呢，那是因为你们中国人多，现在全世界五个人里头就一个是中国人，你人那么多，你怎么挑都能挑出个好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想看足球怎么办呢？你看现在欧洲杯。我想整个欧洲加起来人也就跟中国人数差不多吧。那我们中国13亿人， 咱要是没人没秦始皇，咱就是一欧洲。 对啊，凑个队出来，你说你说瑞士、荷兰什么？荷兰人才多少啊？你说我们中国队要是有一队去了欧洲杯，你说能破零吗？能不吃蛋吗？ 哎，对，我好像那天看着也是那个瑞士对葡萄牙吧？啊，瑞士对葡萄牙吧？我没搞错吧？ 没。瑞士，不是对瑞士是弱旅啊， 打了2-0呢。 不是瑞士没有，葡萄牙的， 没 啊，瑞 葡萄牙呢，因为他也已经赢了两场了， 对， 所以他稳出线了， 对， 所以他最后一场呢就给东道主一个面子，他那个 C 朗纳多他们全没上， 对， 主力全没上，在这一点上我看不起葡萄牙，我看得起那个 荷兰， 人家荷兰也是两场都赢了，而且。法国意大利的命运就操在他手里了，他大可以休息一下，把球让给罗马尼亚， 把那两队给干掉， 法国意大利两个队全赶出去，人家荷兰就是体育精神，照正常踢，就昨天晚上 他虽然全是后辈，但踢得很卖命， 后辈照样把实力不弱的罗马尼亚踢个2-0。其实哈，我心里在担心荷兰啊，这荷兰农夫养蛇啊，他现在救了意大利一命啊，等到要是万一意大利 将来碰上 磨来磨去磨到决赛， 这个意大利是很难说的这个球队啊， 这个， 但是从今天来说我就很佩服荷兰 是很令人佩服， 这个就不仅球踢得好，而且那个道德也高。那个葡萄牙是输给瑞士，可那场球对他无关紧要。 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中国队 对对，正因为你刚才讲这个，我想问问啊，那你说中国队踢得卖力吗？他尽力了吗？ 我跟你说， 我这是外行问题吗？ 电视上看啊，你说不足为凭也就罢了，我是现场看过的嘛，中国队现场看，中国队最大的特征在哪？就是这个，我老是要笑，什么位置感特别好？什么叫位置感特别好？ 在自己的地方， 就是老停在自己的位置是不跑的。 哦， 就你比如说，就他们是球传出去的时候自己也不动不跟，没有一个全场奔跑的意思，根本不卖力。坦白讲， 那 我觉得我今天对中国足球觉得没话好说。你比如说像现在有些老将退了吧，孙继海，说孙继海不是不好，可是问题是也没好成当初大家捧的那么高。 那么我们从根本上去讲，我们不如回到碰，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种不适合于这种运动呢？ 谁说的？我们你看那刘翔呢，人家说田径跨栏这也不适合黄种人啊。 对，我在想，那日本人、韩国人跟我们在人种上没有太大区别，对不对？ 没区别。 那日本人跑得极快， 对 对不对？那韩国人拼得很厉害。 然后有人就说这个是不是我们不适合打团体运动？那我们排球呢？篮球呢？我们篮球也不弱啊，现在。我们中国篮球队挺好的，现在。 对对对。 所以你是看得出来，这足球根本的问题在哪？是我们过去几年整个体制就烂掉了。就你想想看，过去从甲 A 到中超这个过程里面，多少问题出来，然后一大堆黑哨啊、赌球啊，然后中超里面，比如说我们过去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大伙一下子捧的那帮球星，捧到一个太高的地步。 我 然后那帮球星根本 不理解，就足球在中国出现这样一个情况，他在国际上完全没法跟人家比，但是他在自己国内他的地位很高。 对， 是， 这是很 他比打乒乓的 赚钱 打 羽毛的多， 其他的运动员啊，除非你是国家队高补贴国家体制，否则在市场上你没法生存。 对， 可是我们的足球靠自己的本土市场生存得很好。 对， 那些地方队啊，那次有个朋友开玩笑，他说他去那些卡拉 OK 什么地方，人家女孩子根本不收钱呢。 哦， 你明白没有？人家热爱 在 体育运动， 老在那儿不出 来，爱在体育运动，你知道？所以我不是说这个我这个可能是个别现象， 个别现象。 我只是想说明现象，就是说这些运动员在地方上像明星一样。 就是明星什么一样啊， 但是问题是这个明星你在外面就是一点用都没有啊，所以你整体的水平是不是就是这样自娱自乐自慰？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，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是常听到一些丑闻嘛，听到那种丑闻你就很生气。比如说当然我因为老看英超嘛，英超也一大堆那种球星丑闻 啊，嫖娼啊什么的都有， 但是问题是人家上了场上还是很卖命的。 对， 那我们现在有些球员是 场上床上一样卖命， 对，现在我们球员有些是场上休息床上卖命，像话吗？ 对，你比人家那个叫什么小罗纳尔多吧， 对啊， 前一阵儿人嫖娼都嫖出南极来了， 对 吧？但是人家在 罗纳尔多， 大罗小罗是那龅牙， 对吧？ 小罗是那龅牙， 他也嫖。 现在的英雄是小小罗， 对， 现在踢的最好。你刚才讲葡萄牙那个2-0输掉，他没上场， 对，但那个我不喜欢。 所以嫖并不可怕，但是问题你在球场上你得争气， 你还能跳， 对啊，嫖完还能跑。 行，咱这节目也跟中国足球差不多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我这个外行啊，这个足球白痴啊，那我的观察这角度啊也是一个历史的角度。我就听着你们这帮球迷骂这个中国足球骂了多少年了，从来好像就没赢过，我感觉，然后一直骂，从足协主席一直骂到具体球星，但是他根本他怎么回事呢？他怎么总踢不进？他 为什么骂呢？就是爱。我跟你讲，就中国足球啊，在某种程度上啊，就好像我们男人你喜欢一个女的，喜欢个女的，她对你一直不好， 你恨 她，下次你还她要稍微对你回回眼啊，你还颠颠的跑去。中国足球我多少次看完以后，我就跟自己说，我以后不看了，下次她比赛我还看。我说实在话，我现在这样说，下次她有什么亚洲杯的什么东西我还看，看完了还失望，还唱呢我们的国歌，我们的国歌对她现在是最有用的。 哎，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爱。 但是爱得太深，他就老叫你失望。你每次替他看球的时候啊，你知道你越帮一个球队，你越心痛，你越紧张。你不太帮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很淡，你中间可以去。 对，像中国队啊，我们过去那么多年有很多种分析了，为什么踢不好？以前呢就说是心理素质不好，压力大，对吧？快乐足球。好了，后来呢不紧张了，就发现是体力不好，体力要操练呢，又说是技术不好，然后有时候就说这个裁判偏帮，有时候说这个裁。天气不好，有时候太热了也不行，太凉了也不行，有时候又轮到球场不好， 对， 就各种因素。 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、 啊、那我们刚才讲了几条，比方我刚才我们已经否定，他已经否定了一条，我们不是种族上人种上不行， 绝对不是啊， 否定。那么心理素质问题有，但是这不见得场场都是，对不 对, 对、啊、 中国的一般来说要先进球的，先进球后来可能输也可能赢，先失球了基本上一定输了、 啊、所以 我们不会像德国那种后来居上的那个心理素质是没有的，中国历那这个足球女排有 球员的事业心呢，他个人的事业心呢， 事业心这个就麻烦了，就我们刚才讲的这就是跟体制有关了、就是说他还不需要踢到很好，他已经在国内有这么多商家在宠广告、因为球迷多嘛，因为他这个球迷多，每一个俱乐部队有多少都，你看都有大品牌，鲁能啊，申花啦、啊，你看这都大公司在补贴钱。你有听到上海排球队是申花排球队吗？你有听到上海游泳队是什么鲁能游泳队？没有的，都是足球是大商家会投进去，因为他看的人多，他有商业利益， 对， 所以他自成一体。自成一体呢，你像有些国家的体育运动，他自成一体啊，他不理人家也罢了。你比方说美国的棒球。或者包括美国的 NBA 你看 Garnett 今天早上赢了那个波士顿啊， 对， 是那个二十多年以后重新拿冠军，他发疯一样的在那喊 Top of World， 我在世界之巅，我在这、啊、其实他只是一个国内联赛， 嗯， 美国队说实在话你要打他一棍的话，他美国的国家队出去还输球，但是他自己的价值观里他信任，他认为我这个联赛就是世界最好的，我赢了我就是最大的荣誉，那也行。但是问题是中国足球队他没有，他为了参加国际比赛他可以把自己的赛程全改变，你明白没？他一方面好，我自娱自乐吧，我商家我给全民，我就是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，使大家都踢球，像美国的足球这样，对不对？自己中小学生练练身体、 就咱自个玩玩嘛。 他又不是，他要为国争光，而且我们球迷对他有这个希望。 他参加世界杯，结果搞的就是要改变这个中超的赛程。 嗯。 然后呢，为了要把重点全部资源投放在这，就牺牲掉我们中青队的，就青年队的。这个训练啊上面的资源， 就是其他们都让入，还请外国人、 对，那你想想看，将来这个现在这一届输了之后最惨的是什么？我们不只是输了这一届世界杯决赛都进不去，说不定下一届也进不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接下来那些都受到影响， 体制全乱了， 就整个体制全乱了。 所以为什么有人基本的会说解散中国足协、 对，真的是要解散。 但是你比如说啊，你要说是这个体制、那中国很多运动项目的体制可能也都是老体制或者什么官僚， 因为有举国体制嘛， 对，举国体制。对，但是为什么偏偏中国 有点不一样？有点不一样。就我们常比较世界上两大模式，像美国是完全商业的，商业底下起来，我们是举国体制国家的，我们的足球正好是卡在中间的，就是说它是商业，它又不纯粹商业。 你明白没有？其他的协会就靠国家拨款， 对， 明白吗？足协利润极大，是我们体育界的地产商。 哦， 明白没有？所以这一协里的官员油水最多。 用我们新左派的讲法来讲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垄断资本主义，这叫权贵资本主义。就是说最可怕就是这种，就是说它是资本主义体制，但它不是个完全市场竞争的自由的资本主义，它是一个少数权贵垄断起来的东西。 这算官商吗？ 绝对算啊，这足协难道还不是官的？ 开过很多次会了，但是我们也不管他这样。说实在，我们球迷的要求就是，你不管怎么勾结，我以前这个节目就讲过，你好好勾结，让我们的球能踢出去就好了。一赢了，他们也都这样希望。只要 GDP， 现在中国很多问题呢 ，GDP 高，什么都没问题。你不管 GDP， 我官商勾结你就勾结。问题是我们足球这个 GDP 很低很低，危机就都出来了，这怨声载道。 不过，我就挺不理解的这个球迷的哈，你看，你像我这个非球迷啊，这完全对足球不感兴趣的人，对，你比如我看别的运动项目，我为中国队我会欢呼加油什么凑个热闹哈，中国足球啊。 看第一回为他加油，看第二回为他加油，第三次回我看他就这起色呀，我就真像我刚才说的，以后我看他赢，我看他输球我还高兴呢，我生 不 了、 哎、你不是球迷， 但我发现球迷 真是 就不行了， 你不是的，我们没办法跟你沟通。这个你知道，你说从球迷的角度来讲，我最近也老跟别人说嘛，比如说我平常总是好像尽量让自己很理性，对不对、嗯、不要感情冲动，要很克制，所以任何时候都会发出你说不合时宜的声音嘛。嗯，但是一到球赛那没话讲了，比如说我就是喜欢荷兰队，我看到荷兰队踢成这个样子我兴奋得不得了，这是完全你觉得荷兰一切都是好的，这个国家他的卡通比别人好，他的艺术家比别人好，他的国家比别人漂亮，连他的东西过去我觉得不好吃，现在都觉得这是很好吃的， 而且呢跟他踢的对手的那脸呢你看看就难过，看看就讨厌， 没错， 以后啊他已经不跟你喜欢的球队踢了，你还看着他讨厌， 对， 你还恨他， 对， 就这是让我们情绪的一种宣泄， 没错没错， 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这种感情的宣泄哈、啊、很可怕的，说实在话，要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在政治上，要是我们做官，要是我对学生也看脸相来这么做事， 那就是 非理性了，那就是搞革命了，对不对、嗯、那么但是人有这种欲望，这种欲望在社会的结构里它就宣泄到体育运动上去，体育运动是很少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不讲道理的， 对， 这个我们又是讲感情的， 可是问题是呢，讲感情之余呢，我们还有一种基本的一种的规则的， 自己国家， 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还不止帮自己国家，你比如说像看 NBA， 嗯，我印象是湖人的球迷啊，你也是嘛，对不 对？因为我们都在洛杉矶住过嘛，那么对湖人呢是向来是有很长远的感情，可是看到今天早上他输成这个样子，那是大败啊，这个总冠军赛他是大败，但是我仍然觉得我很佩服这个波士顿。我尤其替这个加奈特啊 Garnett 替他感动，就说你想想看这个球员，因为这个球员是怎么样，我跟你形容一下，这个波士顿队里面有个球员叫加奈特，这个 Garnett 这个球员呢过去呢一直都被认为是整个 NBA 联盟里面最全面的， 除了乔丹以外他是很好的， 非常好的球员，但是他一直在一个很弱的队， 老拿不到冠军， 就整队不行嘛，终于这回他就是他含恨就离开到了另一个球队，他的本来那个队的球迷也都很谅解，都说真对不起他啊，说你看我们这个队那么次啊，就衬托不起他，结果这回就让他拿了冠军，然后他这等于十几年的那种冤屈啊， 哭啊， 一下子爆发出来， 这个最后赢了一个，你那个大男人啊、哦、戴个帽，他的哭是用帽子遮住的， 对， 他不像我们有些人要展览哭、嗯、他不是，他把帽子遮住，可是他这个男人 太激动了， 像一个狼啊一样， 对、 哦、在那里哭啊， 对， 哎呀，你说什么时候中国队有这么一天呢， 啊，中国队在其他运动上有、啊、 台球有啊， 我就说中国足球队、啊、 台球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啊，下辈子 你说我不懂足球啊，其实我中学的时候还踢过足球，当然为什么我以后不喜欢，作为我们学校踢得最差的，他们有时候让我上去踢，你知道我遭到多少辱骂，那些在球场上他们就骂我，然后就导致我以后就烦这运动了，你知道，但是我今天听这些球迷们骂中国的队，我就有点同病相怜之感，你知道吗，因为我发现他们骂的很多理由啊，跟当年我初中的时候在我们学校球场上他们骂我的那些理由差不多，就是像你们说的哈，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让跑，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我们踢球踢得不好的人，我使劲跑啊猫不着球，说你吓跑什么，你在那等着，好，我在那等着的时候球也不往我这儿来，我跟你说那叫进退失据，左右为难，非常尴尬，脑子里完全一锅粥，闹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，哎，我怎么听他们说中国队跟我当年听的也差不多这感受呢， 不是，这是什么呢，你跑是要跑，但是你要是看有位置的跑， 所以我觉得足球运动 整个球赛 它是不是有它本身的一些玄妙，不是说你像咱们有人说你卖力不卖力，我们球迷看得出来，对吧， 对， 我当年不会踢球，我的体会是我拼命卖力我捞不着球， 我总觉得不怎么样也不应该骂运动员，运动员即使踢不好他其实心里也是想尽力的，我总觉得找原因哈、啊，总是在得找在后面一点的，更积极一点的，我的一个建议就是说，现在波兰队不是把一个巴西的运动员入籍波兰吗，这次就成为主力嘛，中国现在经济好了， 咱也可以请一些巴西、阿根廷的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移民中华人民共和国， 哎，我们欢迎他们入籍啊！ 把小罗带过来， 哎，咱们国力这么增强，咱把巴西队买一半过来行吗？ 对对，把他的后备。 不过咱们国家严打嫖娼啊，他们来了，生活方面是不是很难满足他们？ 对对，那倒是。对对对， 没关系， 放假就送他们到日本去。 哎，就是说我咱说正经的行吗？我说为什么他不能随败犹荣？你看我们有时候看女排， 这是问题。 女排也输过，我们为什么跟着一起流眼泪啊？ 对， 怎么这中国足球怎么不能让人尊敬呢？ 卡塔尔那场输了下来，一个运动员我不讲名字了，记者他采访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，我们可以跟十一个人打，我们不能打，我们打不过十二个人、十三个人。他的意思就是说裁判帮对方。 哦， 你们第一句就这样讲，其实这些大家都看到了，你这么样最关键的时候输球了，说实在话你就学一句对不起广大球迷，我们今天没踢好，实实在在一句话就行了嘛， 要自己负责任， 对不对？ 就是说如果你输球了你会推卸责任的话，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你在场上的时候你不把整件事扛在自己肩膀上， 这叫没有担当。 对，有担当的人啊，如果你把这个胜负担当在自己肩膀上的时候，你踢得会很卖力，你输的时候你不会轻易推卸责任， 而且归根 你懂吗？所以为什么有些足球员，比如说有些我不喜欢的一些球队，像意大利队我不喜欢，但里面有些球员我很尊敬啊，你觉得他很卖力，像那个布冯，像他们龙门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他很